炽热中存在过。有时候你说怕没落，所以拼命要结果。过去啊，过去了，别管它，它会长出新的枝芽。现在啊，未来啊，属于你的啊。太多温柔在这里，太多期待在这里，折腾时光列车不曾停泊。哪怕恐惧再肆意，哪怕困境再无力，一切未知的也只是经过。靠近你，倾听你，相信你还没有放弃，陪伴你，拥抱你，给予你努力的意义。在深夜里痛哭过，有时候以为那是错，却是别人的寄托。过去啊，过去了，他也曾陪过你的青春年华。现在啊，未来啊，世界还很大。太多温柔在这里，太多期待在这里，折腾时光列车不曾停泊。哪怕恐惧再肆意，哪怕困境再无力，一切未知的也只是经过。靠近你，倾听你，相信你还没有放弃，陪伴你，拥抱你，给予你努力的。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，值得珍惜无数擦肩，无数相见，花开与花落。就算离别，将有一天你会拥有美好的生活。感谢在那每一次跌倒了以后又重新来过。将有一天你会遇见美好的一切，值得珍惜无数擦肩，无数相见，花开与花落。就算离别将有一